9:05，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 Fresh Radio 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嘉宾浩神儿， 这是我们的实习酷爸，我是新晋辣妈，她是实习酷爸，我们这一个就是搭档，在每周三出现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戏剧冲突，因为她正是处在实习的阶段，我想离毕业 还有两个月。 真的时间越来越快了，你觉得你自己的学业现在完成了怎么样？ 我觉得压力还是很大。 如果10分是满分的话，你现在给你自己打几分？ 我估计0.1分应该是有了吧。 还真是不太骄傲。我们也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嘉宾席的两位，其实也是我们在女神百分百每周三辣妈正传环节的两位老朋友了，分别都是 ICBLC 的冯月和宋丹，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 IBCLC 冯月。 大家好，我是 IBCLC 宋丹。 我觉得因为收音机前也好，我们网络那头也好，会有新朋友，所以有必要给大家每次都强调一下 IBCLC 是什么。 好， IBCLC 呢，它叫做国际认证哺乳顾问，它在国外呢等同于硕士级别的这样一个学历。那目前为止呢，它已经被超过102个国家的专业人士所考核，并且在70个国家以上有保险所认可，所以它在哺乳界的领域是哺乳的专家。谢谢 啊，哺乳专家，所以我们就简称两位是哺乳专家。其实我们今天可能大家以为说我们请 IBCLC 是不是要聊一些很多关于母乳的问题呢？当然母乳的相关的话，如果你依然有疑问，有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随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联络的方式非常简单，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各位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 以及在北京时间的首页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首先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来看一看在女神麻辣烫的环节都有哪些新鲜的母婴资讯值得我们关注。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关注的资讯是一条爱心传递，相信最近如果刷微博或者玩朋友圈的朋友应该都会注意到这一条，开头会有四个字叫爱心传递，说各位开车的朋友们，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看到了背橙色书包的小朋友，请放慢车速，因为他们是有听力障碍的小朋友。 哦， 因为现在这个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的这样一个年代，很多的像这样爱心传递啊，什么不看不转不是中国人啊，这样的东西标题很多， 对， 所以大家可能一开始在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的时候会抱一个怀疑的态度。我也帮大家来考证过，这确实是一条真实存在的爱心传递的资讯，包括在微博上有很多的明星他们也在转这样一条资讯，你看像陈小春啊，包括像袁立呀，还有舒淇，他们都在接力。而这个活动其实确实是为了让大家去识别这个橙色书包，让听障儿童可以出行更安全的这样一个用500万公里爱心里程，让2000个听障儿童背上橙色书包的这么一个爱心传递的活动。 真的，所以说提醒司机朋友啊，如果在这个斑马线中遇到了这样的小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 对，看一看真实的书包在生活当中存在，就是挺醒目的。 挺醒目的。 一个橙色的标志，上面会写着橙色书包4个字。所以希望此时此刻如果您在路上开车的话，听到我们这样一条信息，可以把这样一条爱心也继续传递下去。 对， 这是我们今天开场第一条很暖心的爱心传递的资讯。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很干货的内容，因为最近天气转凉，到了换季了嘛。 对， 我会发现 大家都看出来我们穿的衣服都已经开始 已经不太一样了。其实我很热，很想脱外套，因为直播间温度还是很高的。但是在带孩子出门遛弯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已经从前一个阶段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比如我们家孩子也正处在学走路的这样一个阶段。学走路，所以说到这个话题，我考一考浩神吧。实习酷爸，你觉得学走路在装备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东西吗？ 是不是在关节部位要多一些防护的措施？ 戴护膝 啊， 是不是？大家都会这么认为， 对 不对？然后会买好多护膝，但我告诉你们，小朋友不会戴的， 对， 非常不愿意戴。我大概给我们家孩子买过不下5副护膝，我一开始以为是我买的护膝不够舒服。后来我发现跟护膝舒不舒服没关系， 他就是不愿意有束缚， 就是不愿意。 就是说那个护具对他来说是一种束缚， 对，是一种负担， 是一种负担。 对，而且其实孩子很聪明， 他是懂得保护自己的，就是你只要帮他排除一些什么尖锐物件啊什么的， 嗯， 他其实在走的过程当中他不会逞能，如果自己迈第三步迈不出去了，他就会用一种安全的方式让自己着陆。 哦，那毕竟是个人嘛。 对，所以我觉得护具倒不是最必要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一双有支撑力的学步鞋很重要。 有道理。 为什么直播间安静、 学步鞋学步鞋和普通的小孩穿的鞋子有什么区别吗？ 嗯，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它的鞋底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哦， 它不仅是软，它的鞋底一定要有足够的支撑力， 是不是抓地更稳、 对，抓地的那个纹路也不太一样， 对， 滑的那一种、 对。所以我也尝试过，就是其实如果你在家里面的话，可以让宝宝光脚先走路，因为光脚是最能够最大化的去对，打开他末梢神经的那种触觉，让他用脚掌去感知地面的一些状态， 对， 然后去找到一个平衡感，自己去走路。但是你在室外你就要穿鞋子了呀，而且现在天又凉了、你不可能让他在室外光脚。 嗯， 然后我就发现小区里面有很多的家长，为了去引导孩子走路的兴趣，会给他们买一种鞋子，咱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曾经有过一双，叫做叫鞋、那个叽个叽个叽个叽的那种， 还能发亮的呢， 有发光的，有发声的。 你小时候有吧？ 有， 我小时候也有，你们小时候也有吧？ 80年代就有。 对，但是最近有专家出来，就是来提醒家长，其实这样的鞋子可能对于孩子的学步不是那么的有利。嗯，列举出了以下几个对孩子学走路有影响的一些事例，比如说，首先，叫鞋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宝宝的听力。因为呢，有人专门对市面上的叫鞋进行了分贝测试，在80到90公分左右的范围内，什么概念呢？80到90公分就是正常的1到2岁宝宝的身高。在这个范围之内测试出来，叫鞋的最大分贝在90到105分贝之间。 哦，那还挺大的， 对不对？而科学会建议，新生儿的环境噪音最好都不要超过45分贝，儿童的听力的范围最好它的环境噪音不要超过60分贝。那咱们对比一下，45和60作为上限的话，叫鞋的90到105分贝都超过了婴儿和儿童的听力噪音的一个分贝，所以其实已经是有害噪音了。这是专家给出的第一条不适合孩子来穿戴的一个理由。 嗯， 第二个原因是叫鞋会让孩子养成不好的走路习惯。 啊、他会刻意的去营造那种声音， 对， 用力的去踩。 嗯，因为好像叫鞋它那个装置基本上都是安装在脚后跟儿， 嗯， 所以小朋友在走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去发现我脚后跟先下去的话、声音会更大一些，他可能就会养成那种脚后跟先着地的走路习惯。 哦，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声音会影响他的在行走方面的注意力？ 对， 会， 他的兴趣就会变得脚后跟那边。 对， 另外我觉得专注力也会不停地被打断。可能我正在看一个小蝴蝶，然后忽然我的鞋又响了，我就低头去观察我的鞋了。 对， 啊，就打破了这个孩子本来就很短暂的专注力。 原来三心二意就是这么养成的呀，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 小猫捉鱼什么的。 对。 所以总之在这里也是通过女神麻辣烫这样一条资讯来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新手爸妈们，包括老人家们，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处在学走路的阶段的话，就去市面上买一双比较专业的学步鞋，但是不要去买那种叫鞋。 嗯， 其实这样的鞋子不仅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更重要会对孩子某一些生理的发育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包括走路的姿势也会受到影响。 对，这是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带给各位的第二条资讯。 嗯， 接下来这个新闻我们要请浩爽来说了，因为是爸爸犯下的一个错误。 对，这个新闻呢，之前在节目之前我也说过啊，也很有可能我将来也会犯。是这样啊，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说啊，许先生带着他2岁的儿子豆豆去朋友家做客，聚餐期间呢，许先生喝醉了，而儿子豆豆却留在了桌上。随后，许先生的朋友贾某等3人逗豆豆喝酒，结果豆豆喝下了2两白酒啊， 2两白酒。 昏睡不醒，最终因饮酒过量致呼吸循环衰竭而死。哎呦，真的是 太可惜了， 说起来真的心情不是太舒畅啊。 很让人痛心。 所以说，导致喝酒的3个人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分别被判刑2年至2年10个月不等。 其实逗小孩在餐桌上逗小孩喝酒这个事情，在咱们中国的就是餐桌所谓的餐桌文化上面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对， 有 这个文化。 对吧、嗯、好多甚至刚刚满月的小朋友抱在手里就会被长辈说，哎呀今天是什么什么宝宝百天啊，什么满月啊、嗯、咱们要蘸一口酒、嗯、然后拿那个筷子蘸一滴酒， 对对对， 就喂给孩子， 有这习俗，就是蘸蘸荤 啊， 这样蘸一蘸、 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么问题来了，孩子多大能喝酒呢？ 哎，这个问你真的很着急，你们家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在，哎，我们家还什么时候可以喝酒啊，陪老喝上一顿。 对， 其实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喝，既然爸爸他有这个问题，我相信收音机前网络那头会有很多家长有这个疑问。 对、嗯、尤其是我觉得在给孩子办这个酒席的时候、 嗯、 很有可能会为了气氛，引导气氛，让孩子去沾酒啊、 嗯、 那么孩子到底婴儿能不能喝酒，孩子多大了才能喝酒呢？ 婴儿能不能喝酒这个问题我觉得不用去怀疑，就是不能， 肯定是不能， 一点都不可以， 一点都不可以， 一点都不可以，就是开玩笑也不可以，我觉得这不是玩笑的事情，这是一件很严肃的关乎人身安全的问题。 对，他如果是比较轻的话可能是引起过敏，那比较重的话可能真的会出现像浩婶刚才播放的这个新闻的这种严重后果。 对， 所以无论是婴儿还是儿童都不应该给他们喝酒。 对对、嗯、而至于酒精这个东西到底孩子多大可以去触碰，我觉得就是以他有没有这个个人的行事能力。对， 那就是满18岁。 对， 是吧， 18岁之前我觉得就是不可以碰酒精，这是一个原则和底线的问题。嗯， 对， 今天很有缘问这个话题， 基本上是国际上面通用的一个年龄要求。 对、啊、对对， 未成年就不能碰。 对、嗯、 对， 所以不管是家长也好，或者你是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各种亲戚也好，首先这个别说这孩子不是你们家的、 嗯、 就算是亲生的，你也不能以就是哎开玩笑没关系就一点点这种作为理由，然后让孩子去触碰这种很危险的东西，尤其是入嘴的。 所以说在国外有很多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小孩必须年满18岁或者17周岁才可以拿着证件去买酒，是吧？ 对对， 这也是有这个方面的考量。 对对对对 对, 对、嗯、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提醒到我们父母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接下来呢，我们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其实我们在稍后的100%Party 的辣妈正传当中要聊的这个话题，也跟我们今天的第三条资讯有一定的关系。 嗯， 在你接触到小朋友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尝试去逗过别人家的孩子，或者你们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被别人逗过，而这个逗到底合不合适呢，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就是，再这样逗我的孩子别怪我跟你翻脸，到底会有哪些故事发生呢？我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100%Party辣妈正传。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4:18，我们今天在辣妈正传当中要跟各位聊到的是，再这样逗我的孩子别怪我翻脸。哎，关于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那头的家长朋友们都有很多很多想说的、 嗯、 因为其实现在年轻的父母都会遇到这种很尴尬的问题。首先我们的育儿观念已经被更新了， 对， 跟老人家完全是就是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了吧， 天壤之别吧。 对、 嗯、 但是呢我们身边会存在着一些碍于面子你不能去指责，或者说你不能去纠正他，然后但是其实你作为年轻的父母，你又无法接受他们的所作所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是很尴尬的，比如说逗孩子这个事情。 嗯，因为别人的行为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了。 嗯哼， 对，又碍于面子，所以说我们存在这种逗孩子的行为。就比如说刚才逗孩子喝酒那条新闻， 对， 这就是一个最后就酿成了一个悲剧。 当然刚才那条新闻其实也是因为爸爸是玩忽职守了，爸爸首先被灌醉了、哎，然后孩子2岁的孩子被留在了餐桌上，那就任人宰割喽。 所以说论爸爸的酒量是有多么的重要。 爸爸必须千杯不倒才行。 对对对， 这是玩笑话哈、啊、其实经常会出现的很多的一些逗孩子的情况，你像随便陌生人就亲孩子、 嗯、 亲脸亲手也就算了，还亲嘴。 对 对吧，我们现在会说连亲生父母在孩子太小的时候都不要去亲嘴，因为几乎每一个成年人的口腔当中都携带着疱疹病毒。 对， 太多案例就会因为一个爱的吻或者因为一个无意的吻、 嗯、 导致这个孩子得了全身的疱疹，最后可能不治身亡，这样的新闻很多。这是第一。第二，捏孩子的脸，哎呀好可爱呀，小宝贝，我掐你一下。 我就捏过别人的孩子嘛。 越胖越容易被捏， 所以难怪你脸那么大。 我就小时候被人捏大的， 这就是报复。 对， 自有 应得。我是怎么长大的？我的原生的生长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我就给别人孩子什么样一个响应。 但其实捏孩子的脸，其实也会给孩子造成就是这个身体发育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对，容易去刺激他的这个流口水这个腺体， 唾液腺。 对，唾液腺体。然后有些人就说你别碰孩子，他可能会流口水。其实他就是被你刺激的有点过度了， 所以他哈喇子，就是流哈喇子。 对，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好多小朋友，他的那个流口水就是你说的那个流哈喇子的状态，比咱们小时候的那小孩强多了。 对， 你会看咱们小时候好多小孩的那个照片上，那个小围兜全是前面一片湿。 对， 你看现在孩子都干干净净的。 对，干干净净也是因为现在父母很注意这个事情， 有这些礼节了。 对对对对 对，所以强烈的建议年轻的父母们不要碍于面子，就是你把孩子带出去以后，孩子是你的，你要对他负全部的责任，所以你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跟陌生人或者跟要接近你的孩子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对我的孩子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因为孩子是没有选择的，但是父母是可以选择的。 对， 其实问题就是有些时候新手父母不太知道哪些情况我需要去画那个 手， 对，需要去出手维护一下。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这两个是真真正正会对孩子的这个身体的发育造成很严重影响的，其实还有一些逗孩子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 对， 我们请丹丹和月月跟我们来分享一些案例吧，好不好？ 我先说一下我们家哈，因为我们家有个二宝，这个我估计二胎妈妈都知道这个经历哈，就是大家在有老二之后，从怀孕开始就不断的给老大酝酿情绪啊，你妈生小弟弟了，再也不要你了，你妈再也不爱你了， 很过分， 这种话真的很恶毒。我自己 他可能内心是就是出于想要接近这个孩子，跟他开玩笑， 对， 但这个话说出来谁听着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对，我身边真的有一个这样的朋友，然后他的老大就是应不了老大哈，因为一直也没有要老二呢，他们家孩子一直只要妈妈说要二胎，就跟他妈妈非常严肃地说，如果你要妹妹弟弟我就离家出走。 其实也是受这样环境的影响啊。 对， 也就是说在一胎在他比如说还很小不太明白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说倒是说这样的话倒是无可厚非啊，倒是还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 他听不懂啊。 为什么不可以啊？ 我小孩听不懂， 孩子听不懂，其实 他什么都 是吸收性的心智。 对 啊，只要 什么是吗？他多大就开始懂了、 啊、我跟你说在肚子里就懂啊。我真的是相信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有些妈妈们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她比如特别想要某一个性别，特别想要女孩或者特别想要男孩、他就会到处跟自己说自己怀的是男孩或者女孩，但真的发生过很巧合的事情，就是肚子里的这个性别刚好是跟他想要那个相反的，他就会出现问题。这不是迷信， 他会情绪不好不稳定。 对，我觉得这不是迷信，孩子在肚子里面也是有感知的。 最简单，当然母子连心，肯定妈妈会有各种各样自己能印证自己的那个感受。 对， 就是从这个宝宝出生之后，三个月以后，宝宝的视觉发育就已经很完善了。 对， 他能认清楚哪个是我亲爹，哪个是我亲妈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跟人有互动了。妈妈今天开心还是不开心啊？爸爸今天是一个那个非常烦躁的脸，还是嘻嘻哈哈的这种游戏脸？其实孩子都能看得出来。 他真的能听懂我 说的 话？ 真的可以。 对，他其实是这样，他通过什么来去识别呢？比如说像妈妈今天烦躁了，她抱起这个孩子来的时候，她的心跳，她的呼吸就急促，她的心跳就快， 对， 孩子就发现，哎，这跟我平时那个妈妈的状态不一样， 哎， 她再回头抬眼看妈妈，可能妈妈表情就没有那么的喜笑颜开，他就记住了，慢慢就形成条件反射了。 月月说的这个母亲的心跳这个事情真的是特别有科学依据的，就是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很熟悉妈妈心跳的声音和状态和频率。 对，他知道正常是什么样。 对，当他出生以后，其实在月子里面你感觉他成天都在昏睡吧，他会有哭闹的时候，当家长在哄他的时候，家长属于一种急躁不知所措，哎呀怎么办，你怎么老在哭，怎么办，我怎么哄不好你的时候，你越这样他越哭闹。 对， 可是当你很平静的告诉他说，宝宝不要哭呢，妈妈在，妈妈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巴拉巴拉，孩子很快就会被你安抚成功。 对， 这就是一个印证。 对，所以当时你在逗他的时候，或者你在跟他聊这些，妈妈马上就，尤其是你想有二胎的时候，老大怎么也得一岁多了，对吧？ 对， 一副那个眉梢带着那种表情，异样表情，说妈妈要马上有弟弟妹妹啦，那你就不能没人疼啦，或者你就得跟着奶奶姥姥走啦，孩子什么都懂。 他 太可怜了。 所以我想问一问丹丹，你刚刚提出的这个事例，你个人真的就是亲身经历过吗？ 我自己其实哈、我是属于学习型的妈妈哈、我们在平常跟很多妈妈的接触的时候，也有一些过来人跟我们传授一些类似的经历哈、的确真的有在妈妈生老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对老大有这样语言的灌输、那本身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第二个宝宝出生之后呢，老大本身就会有一种失落感然后再加上大家语言的这样一个引导，孩子就会在生气的时候突然冷不丁的爆了一句说，就因为弟弟妈妈就不爱我了 所以就是其实是在孩子内心埋下伏笔了。 对对对， 但还有那种这不公平， 对对对对对，就是老大本来就会有这种心理嘛，所以我们当时是从怀孕之前就跟全家人讲清楚说，谁都不许在孩子面前说有了弟弟就怎样怎样怎样了。 以及还有一句话我们经常小时候会听到说，因为你是姐姐你就要爱妹妹、 对对对对对、 这个话、 这个话太伤人了， 听起来感觉是自己要无私要去奉献要去分享，其实现在的理念包括事实也告诉咱们，没有人必须要要求老大一定要去让着小的孩子，就是他其实应该是公平的和他一起来分享所有的这些资源。 小孩的逻辑性真的是这么强、 对，但当时我们就是被这样洗脑灌输 长大的，对，咱们就是被这么 洗脑，尤其是大家庭长大的孩子， 对对对对对， 都会有这样的、对，然后我们就会习惯养成对自己的孩子也会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我们现在也告诉新手的爸妈们，不要再去这样去要求你的第一个孩子老大、所谓的老大， 对， 他没有， 关键是不能拿这话逗逗他， 对对 对, 对、 就想看孩子着急，没办法，哎，得谁谁说这句话的时候谁就对你是最好的，就他其实就想逗孩子，看看孩子着急无所适从 的 样 子、 对、 所以那如果当我们的妈妈们就是准备要酝酿二胎的妈妈们在经历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不是自己说出来的，是身边的亲戚朋友们这样逗自己的老大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及时的站出来去维护自己的孩子呢？ 首先来讲，作为二胎妈妈，我觉得第一，咱们在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的确要跟家里人打招呼，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其实没有任何恶意，他们就是想逗一下、看看这孩子反应，哎呦你看孩子生气了，哎呦喂， 还懂， 哎呦喂，就这么一心情，对，又懂什么呀，就那种感觉， 小孩还生气了， 对对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 的是的， 还是学的这个所谓嘴脸真的是很逼真， 嘴脸就不是一个褒义词，好 吧，你瞧我们家孩子聪明，我们家孩子心里什么都懂，我们家孩子情商高，智商高， 你不要拿这个事情去测孩子， 对对对对对， 他没想那么多， 对， 我们家孩子是人精， 对的对的，对，然后如果一旦真的有比如说亲属呀或者朋友呀偶尔用这种言语逗了一下之后，作为妈妈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冲上去告诉他说， 对， 在我眼里你永远是最好的， 对 啊， 对，是的，所以必须要第一时间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定要站出来去维护自己的孩子， 对， 然后给他第一时间给予他心理上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然后包括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经历过或者说看见过这样逗孩子很不合时宜的逗孩子的一些案例哈，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吧，在音乐和广告资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再这样逗我的孩子， 别 怪 我， 给你翻脸。 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嘉宾浩神。 嗯，我们再次邀请一下，在我们的嘉宾席就坐的另外两位嘉宾 ，IBCLC 冯月和宋丹。 大家下午好， 大家下午好。 嗯，我们今天的跟各位聊的是哈，在这么逗我的孩子，别怪我翻脸。嗯、其实虽然听上去很多都是玩笑话，但是其实身为父母，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话题是很严肃的、很认真的。 嗯， 绝对是四张。认真脸， 对 对，要跟大家讲到的一些案例都是错误的逗孩子的方式。如果您正好听到了，或者您曾经做过的话，以后就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刚讲到了，不要去随便亲孩子的嘴啊、脸啊，不要去捏孩子，包括不要去逗别人家的老二说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除了以上的这三种案例以外，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错误示范。嗯、两位来跟我们说一说。 比如说爸爸一激动就把一个新生儿放在手里扔来扔去，像玩篮球一样抛接啊，这个其实在新生儿阶段来说是特别特别不提倡的。 对啊， 容易这个让宝宝就是有这种震颤综合症、 嗯、 啊，但是大一点没关系哈，这是分月龄的。 嗯， 嗯，因为你想小的时候就太小了，就婴儿新生儿尤其是他不仅脖子那边没有发育好，就脊椎整个没有发育好，我觉得可能脑浆都快晃散了。真的，这可能是就是虽然是玩笑话， 这个有点危言耸听了， 就是那个意思，是那个意思。 其实是有的。其实宝宝脑部它的一些结构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它是流动的，所以真的有一些研究是说，宝宝的头部经过比较剧烈的震荡之后，会出现一些脑震荡或者其他的很严重的情况。 这个我得自责一下，因为我确实把别人的孩子这么举起来啊，就是因为每次我把他举起来的时候，孩子会很开心、 嗯、 我会很有成就感。 大一点孩子多大呀？ 一岁嘛，一岁多嘛。 一岁多可以，但是你是连续了十几次吗？ 没有 太考验 孩子 体力了 的 啊。就那几次的话其实也还好 啊、 嗯、但是不要太过频繁，就是次数时间太长， 尤其是你要看这个孩子的反应。如果就算是大宝宝，他明显有特别害怕这个状态，还有的时候就除了抛接，还有那抱着孩子转圈圈、 嗯、 然后这个转圈的时候，很多孩子觉得哎挺开心的，一开始能刺激他前庭发育嘛，他就挺开心、 嗯、 但是转着转着孩子可能就有点不适或者紧张，明显的咱们就赶紧停下来，千万不要用以前的那种所谓的挫折教育，不行，你 挫折教育 我越得，对，以前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呀、嗯、就是要练练你，你越哭越要练练你、嗯、其实对是适得其反的。 咱们这一代人都是怎么长大的呀？太可怕了。 我再抱一个、嗯、可不可以就是跟我跟父母跟孩子的父母这样，把孩子两个胳膊拎起来，然后 其实 拎起来很高，然后一直往前走， 也是要看月龄嘛，对不对？ 对，第一看月龄，第二看你的方法。 对 啊，的确，如果这个小朋友本身他就有这个手臂脱臼的这种以前 前科， 就千万不能这么玩。 嗯，但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练到孩子的抓握能力， 对， 但是也要看孩子的情况以及他当时的反应， 有没有 操作的方法、时长，这些都要考虑得到。 对， 有没有可能别人看完这期节目之后不愿意跟我相处了呢？ 我觉得真的说的这几个里面，你中了好多个。 其实叔叔， 丹丹那也有一些案例是要跟我分享，是吗？ 对，就是除了这种以外，比较多见的，就假设说咱们说逗孩子，有的时候呢，我们正常上班去了，回家之后发现孩子，哎，今天脸上怎么长那么多痘啊？今天怎么起那么多疹子啊？一问啊，邻居哪个婶子来了？来了之后干嘛呢？拿点小零食给孩子吃。 哦，随便喂。其实这个道理特别能够理解的，就是对呀、啊，你去动物园都不允许你随便投喂动物啊，更何况是孩子。 我听说现在很多就是家长就是已经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几岁之前接触甜的东西，比如说巧克力啊、糖啊什么的。 这本来就是现在的科学研究，去告诉新手父母说，一岁或者说两岁之前能不吃带味儿的，什么咸啊、太过甜的呀。 一岁之前不吃咸， 嗯哼， 两岁之前那个甜要控制。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靠甜的前进啊，我们那时候孩子里面要放糖，对不对？ 其实说实话，也是因为咱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咱们那会儿物资还是缺乏的。 对，能吃到糖就不错了。 对，有吃就不错了。 嗯， 说的好像咱们都是60年代生人一样。 你要想过去那个人，他的那个平均寿命是多少？咱们现在平均寿命是多少？ 对对 对, 对， 提高了好几十年呢， 所 以活得精细一点， 是 带着精细。 也提示一下大家哈，你出于好心，你可以给孩子买吃的送到他们家里，但是不要强迫孩子一定要吃你手上的东西。 对，尤其是你要去袁一他们家啊，你可以买一大堆吃的。 袁一会帮你吃掉的， 一定会有人帮你吃掉的。 哎呀，这是又多了一个大家这个在逗孩子的时候注意的一点哈。 嗯， 刚才广告间隙还说了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事情，对吧？ 对，就是 幼儿园是吧？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到了孩子两岁之后，都会给他输出一些认知方面的感觉，就是说认识的人，爸爸妈妈可以接你回家，或者是说有什么事情需要找爸爸，有什么时候需要找妈妈。 嗯， 比如说小鸡鸡只能给谁看？ 嗯，对， 怎么怎么样不能裸露给外人？ 对。 而这个时候，有些时候朋友因为一些好玩逗意，比如说让我看看。或者是说你妈今天不来接你了，跟我走吧，这个很显然跟我们带给孩子的安全感和一种秩序感是相违背的。 我觉得这又像是浩婶干得出来的事儿。你妈今天不要你来，跟叔叔走吧。其实 没有那种可能，就逗我是你爸爸。 我们办公室就有同事是，就不点名了啊。那个带我们同事带着孩子过来了，对吧？然后比如浩婶突然冒出来了，那我就会说，来那个宝贝叫叔叔，不叫我叔叔，叫爸爸。这虽然是玩笑，但是孩子会懵的。 对， 孩子心想说，我有爸爸，我为什么要叫你爸爸？或者明明长了一张叔叔或者是伯伯的脸，非要让他叫哥哥。我手指着这儿，但我说的不是他。哎， 不要往我这儿指。 哎，就是那个，对吧？ 哎， 对，这样其实对孩子也有影响。 对， 嗯，就是他要有一个就是正常的秩序感。 对，我们希望带给孩子的感觉是说，到底哪一个是安全的？ 对， 比如说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些特别熟悉的人是安全的。 嗯， 我们一直都在说防打拐、防各种各样的拐骗，对不对？ 对。 那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感受是跟安全的人在一起。 嗯， 这个时候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仅仅是出于一种好玩的心情给孩子灌输了这样一个想法。 嗯， 那么他在爸爸妈妈引导的时候，他就会困惑，妈妈，昨天那个叔叔不是把我带走了吗？ 嗯， 你跟我说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可是那个叔叔给了块巧克力，我吃了，妈妈。 对，而且妈妈也没有反对。 哎，对。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叫爸爸叫妈妈这件事情，他就说，哎，你不是不让我这样吗？但是你当时你就说，哎，叫爸爸就叫爸爸吧。 对，你当时出于碍于面子， 对，表示一下 你没有及时站出来去阻止的话，那孩子就会 confuse， 他的逻辑就乱掉了。 哎，这明星之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哎， 有一次颁奖典礼上，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案例哈。 对对对， 某郭姓明星，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去逗别人家的孩子 叫爸爸，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挺不好的。当时也是引起了一场口水战，确实是他有错在先。 嗯， 这个咱们就不要再去效仿了。 嗯， 不提这个事儿哈。 嗯， 对孩子的亲密感可以用好多种方式去体现。 对， 不一定非得说这个直接让孩子认个大辈儿 啊 或者是一定要吃到你手里 面吃的。你是叔叔，你也是长辈啊。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也有必要交给一些亲戚朋友们一些正确的引导孩子的方法。 嗯， 有些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是过去几十年都是这么被逗过来的。 嗯，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友好的打招呼。 对，对对， 这是一种思维定式。 哎， 对 对 对, 对。 那就刚才说了这个去幼儿园接孩子的问题。 嗯， 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他知道叔叔阿姨可以接他走， 嗯， 但一旦遇到了咱们说坏人， 或者真的遇到人贩子了，孩子可能他会混淆视听，他真的会跟他走，因为他觉得叔叔阿姨实际上是可以把我带走的。 对，这就是一种游戏嘛，他就觉得是游戏。 对， 他就会降低他的那个反应，和那防御的能力。 到底哪些方式逗孩子真的是不对的，我们还在陆续的探讨当中哈，如火如荼。如果您那儿有案例，也可以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找到活力酒吧，在微博账号上搜索活力酒吧，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 刚才其实我们还讲到一个，其实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里面我还专门问过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来了，在我们周五的女神的节目当中来了一个整形界的一个专家，然后就问到说关于鼻梁这个问题，当然当时是聊那个话题哈，说有些孩子在小的时候家长或者老人就会说，你看小朋友没有鼻梁，我就给你捏一捏捏一捏，每天给你捏一捏，长大了你就可以是高鼻梁哦。然后浩婶就说了，你看我没有鼻梁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捏啊。 没得提，手不要往我这指，说过多少次了， 就是他心中的痛被咱们说出来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就是我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被捏，所以才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整形医生已经跟咱们讲了那个更 专业的回复， 对， 他说是不可能，他说这就是基因的问题， 就是 该有就有，该没有你怎么捏你都没有， 就该没有就只能找整形医生来，是吧？ 对，关键是现在很多妈妈爸爸就是以为这个方法好吧，他 还在传， 对，还在传捏鼻梁还是好事儿，但我发现很多逗孩子的是这样，哎呦这孩子真可爱，怎么这么可爱呀？使劲捏捏脸之后，拧一拧人家的鼻头， 就这么左右了。 左右转，对， 玩， 其实这个特别危险。容易就引起这个孩子他本身这个鼻中隔的发育问题。 哦，鼻中隔如果歪了或者不太正的话，他会引起打呼啊，各种呼吸不畅， 呼吸不畅，进氧量，这些都会有影响。 长大了会有息肉什么的。 对，鼻息肉。 所以他体检的时候至少能够体检得出来，能够很明确的测量出来，这个孩子以前受过，他就以为是受过外伤，其实根本就不是。 对， 就是一个逗的。 我觉得咱们说了这么多逗孩子一些错误的示范，我觉得可以总结几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陌生人或者你是一个第三者去，不是旁观者，第三方想要去接触这个孩子的话，我觉得首先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对， 就是你要有一个礼貌距离，给孩子，你要尊重孩子这个独立的个体， 对， 他不是一个玩具，更不是一个宠物，像不要随便去投喂啊，喂食啊， 不要 随便去触碰他， 对，不要随便去吓唬他呀， 对， 你会发现很多的人去开玩笑逗孩子的时候，他常常就会说，哎，这孩子怎么这么内向，怎么一下逗一下就 哭了， 不 禁 逗 了， 这孩子不禁 逗， 这孩子性格不好，一下就把标签贴给这个孩子了。 对， 明明是大人的方式不好，然后反而要说这个孩子性格有问题。 是， 那么长时间以后贴了标签的孩子就有可能自己觉得，哦，因为我是内向的，因为我是外向，他可能其实对他自己有影响。 对，突然跳出来吓唬孩子，这个其实也是不对的。 对， 有人说孩子不是喜欢玩躲猫猫吗？但是躲猫猫跟突然跳出来吓唬是完全不 见得。孩子都是这样的，他平时很正常很绅士的一个人，看见孩子都是啊，就是这种表情，然后完全没有给自个儿的脸做好表情管理，就冲着孩子，孩子就第一下就这样，第二下就哇就哭了。 对， 这 躲猫猫它是一个让孩子自己去探索去发现这么一个 过程，就躲猫猫孩子心里面是有预期和设定的， 没错， 你不会突然冷不丁的吓他一激灵，就是所谓人吓人吓死人嘛，大人之间你突然冷不丁吓他一下，他也会被吓着。所以总之呢，这里面的讲究很多。最保险起见就是我们刚总结的，你一定要去尊重孩子这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和他之间保持一定的安全的距离。 而且我还比较建议大家，如果看到一个陌生的小朋友哈，或者其实熟悉的也一样，蹲下来， 对， 跟孩子 视线平 行，对，千万不要高高在上。你想，咱们最矮的一个成人一米五几，那孩子一米，刚才看 最矮的成人有那个一米四几的， 对，然后 对，是的， 就哪怕是这样吧，他也比那个大小孩子能够高很多。 对， 然后孩子就这样使劲仰着头看，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种震慑和权威。 对， 那你放下来，你低下来这个身段，对孩子来说易于接受，你说什么他也能听得进去。 正好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点，就是孩子坐在童车里面或者牵在大人的手旁边，然后进入到厢式电梯里面的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表现出很烦躁很急躁，也是因为他是处在成人的低的这个位置，他有压迫感，他会有幽闭的那种状态。 对， 所以这个时候要么快速的带他逃离这个 空间，要么家长把他抱起来。 对， 对，因为你不能要求其他所有人都蹲下来，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尽量让孩子保持一个和大人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海拔和水平面。 对，其实人一说这个，应该不只限于在坐电梯，我们带孩子去商场、去超市的时候也一样。 对， 有些时候我们大人把这个去超市和去商场当做一种休闲方式，但是宝宝一直躺在童车里面，他其实视野是永远不变的，他看到的就是天花板。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想要宝宝有跟我们一样的心情的话，应该让他更多的参与进来，这是比较重要的。 突然想起来，这姚明的孩子得有多大的落差，是不是？ 姚明的孩子在这个落差这个问题上，可能要比一般孩子稍微好一些。 对， 他长得也快，他比别的 对对对，而且他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应该视野会更辽阔啊。 我相信我小的时候啊，就是遇到大人的时候啊，我会让他们先蹲下，然后开始薅他们头发，因为他们不蹲下我薅不着。 你说薅神儿这个孩子，他首先作为成年人的时候，对吧，就干了很多错事儿。他小的时候也干了很多错事儿。 那不叫错事儿，那只是咱们用现在的 趣事儿， 咱们用现在的观念去评价当时，那 明白明白 正确，对吧？ 但至少你通过这期节目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哈。 我认识很深刻。 同时，你也会作为一个形象大使去传播，进行爱的传递，对不对？ 我觉得我很有必要，第一个传播这个节目，第二个就传播这种今天讲的这些方式方法。 是，对。 因为如果不参加今天这个节目，很有可能我真的就是在孩子比如说办喜酒的时候就尝个酒啊， 作为亲爹说来儿子爸爸给你蘸口酒， 58度的。 哎，刚刚说到这个带孩子逛街哈，怎么样让能够让孩子跟自己获得同样愉悦的这样一个心情，其实父母在处理的方式上需要很注意，但是挑选好的场所也是很有艺术和技巧的一件事情。刚好就在昨天，我们 FM982AM927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女神百分百的团队呢，我带领了我们另外一位女神一梦，还有我们特约的一位嘉宾泽华，一起去到了北京市的一个地标建筑侨福芳草地。这家真的 特别好， 是不是？你们也觉得很适合亲子，对不对？ 母婴友好知名的。 对，同时这个场地的宽阔度啊，包括它的好可逛度啊，以及内容丰富程度， 就餐环境亲子都特别好。 嗯，很精彩。我们来在第三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当中来看一看我们提前为大家探秘到的很棒的侨福芳草地的侨建艺术之旅。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们来自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我是女神百分百的主持人袁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自我介绍啊。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也是全场的 VIP。 为什么？ 因为今天特意被两位女神邀请过来，你知道非常的忙碌的，但是受到两位女神之托，那就很开心来到这里啊。 关键是今天邀请你来这个地方你也很满意，对不对？ 是。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坐标呢，就是位于我们北京市中心的侨福芳草地，也是一个年轻人的聚集地，对不对？ 是的。 你平时都会逛，对不对？ 会， 周末都会来。 哇，他们最近呢正迎来了5周年的店庆，然后这一次呢叫做侨建艺术之旅。因为来过这儿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边不仅仅是一个购物场所，更是一个可以体现你生活方式的一个艺术休闲之都。 有很多很多的展览，然后如果你爱拍照的话，在这里面你可以拍到很多很棒的照片。 是的。 对，那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爱吃的小伙伴们可是有福了，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是一个休闲放松的地方。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三位将会通过镜头的方式来带领大家一起来玩转侨福芳草地。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Like girls to give love to girls and stroke your little ego. I bet you I'm guilty.

来不及觉察。